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大家收看、叫做咩咧？叫做最暂时首季嘅结局篇嘅大战啦， 最后一集， 叫做即系可能即系最后一集，因为我哋呢个叫首季尾嘛，未必有第二季噶，我唔知噶，到时睇下节奏点啦。因为有啲我哋本身谂住其实大战都做一段时间嘅啫，咁就而家去到呢个位，咁就停一停先啦。咁其实都一阵间大家都会360都会见到，因为360都会系最后一集嘅。咁大战就我哋而家定咗叫。因为呢个都系近写落去啊，近写啲首季嘅结局篇啦，咁希望就会有第二季啦，唔知有冇嘅。咁 今 系希望有啦，因为其实上一集同大家临尾讲完啊，隆美尔去到完北非战役之后咧，咁都其实临尾都有个预告话，本身今日咧就要讲啊海上林将军嘅，咁又嗰阵时都未知啲节目嘅调动会点样嘅，咁就因为今集最后一集咯，所以个海上林将军咧，希望有机会啦。 费事讲到唔顶唔掉咁 啦，系啊系啊， 有机会再出现嘅。 咁因为我本身都谂住嘅，啊死啊，讲过海才林又想6月6号 D Day， 因为 D Day 咁重要喺欧战嘅话都冇时间讲，咁啦，睇下有冇第二季，到时同大家讲啦。咁今集咧，既然系首季啊，首季嘅结局篇，咁又唔会讲唔到海才林将军，亦都继续讲唔到欧战，咁不如讲翻啲时事啲嘅嘢啦。咁你都系有时我哋讲翻啲水货客啊， 临尾都要即系做一啲即系呢个成个。大戰呢個節目嘅呢啲檢討，自我檢討 自我檢討。 咁好多人真係好期望我想做軍事節目，咁終於俾佢哋行到啦。實際上其實我係對自己嘅表現滿意。一路以嚟啲人想話即係要我拉多開一個軍事節目，我係真係耍手零頭。 但係 另外有一個好大嘅技，即係一來其實我唔係好夠時間去做嘅好啦。二來你做一個有即係有視覺效果嘅軍事節目要一般。观众可以睇得明嘅话咧，呢啲地图系有啲动画效果嘅，呢啲我哋而家闭台系未有能力做到。 同埋有阵时净系以前我哋讲啲坦克嗰啲节目嗰啲咧，我以前你见过本书啊，佢每一个位咧，每个位佢点操作啊，点样会有啲咁都会好。其实我都即系如果近有阵时讲啲节军呢啲咁嘅军事节目咧，到时攞啲插图，甚至乎睇下有冇啲动画咁加埋落去，都可以做到。因为有阵时军事啲嘢咧，有多啲插图同埋叫做有啲动画少少 介绍。嗰啲位系冇可能同 Discovery Channel， 即系好似 BB Channel 或者 系啊系啊，好似 BB 或者系 History Channel 嗰啲斗咯， 斗唔到。但系即系，但系可以内容深入啲嘅。 当然啦，阿近嘅战略分析都好精彩嘅。 系啊，咁咁呢个好咩？你嗰个建国研习班啦，将呢啲渗透落去， 将你啲谂法渗透落去， 落咗得噶。咁到时你礼拜四再讲啊，唔系我讲下啫。你同阿泰博慢慢度下啦。 系啦，阿水沙比啱啱讲起嗰啲水货客，而家都好 hit 喎呢样嘢，最近都。 吵成个星期，即系因为嗰个细路女嘅眼泪都吵咗成个星期啦。 我都唔明点解会吵咁耐，但真系噶唔系讲笑啊！大家只要睇翻段片，个细路都开头冇喊嘅，一路扯住阿妈就噏咗几句，阿妈走啦。 其实呢个摆明系做 系做噶啦， 但系挑你噶嘛。 因为佢嗰个阿妈咧都被发现啦，曾经喺唔同嘅示威场合都出现过。 唔系，我睇过张有 正式可以。 我觉得未必系，因为我睇过人哋将个疑似讲过。我女人张相即系 面上系有啲相似， 有啲位系似嘅，但系啲眉目咧，啲尖角其实就唔系同一个人嚟嘅， 即系咁啱，即系撞口撞面咁啱， 撞口撞面有个外形似， 人有相似，人有相似， 即系土依个土共嘅相嚟噶 咯，吓唔出奇啊， 唔出奇， 唔系但系你只要睇 翻啲人口太多， 你睇段片咧好简单，招样嘅就系个女明明扯住你要走嘅，正常阿妈带 即系啲危上面嗰个 Richard Scoff 其实讲得最客观，即系根本上佢系利用个女嚟做人头。 你话嗰个外国记者 系啊 系啊，我睇过。 嗰句系系人盾嚟噶，你危险嘅地方，你知你个阿妈知道啲咁危险地方，个直情个第一个要去嘅走人， 亦都系呢个女嘅。呢啲又系典型嘅共产党作战技巧嚟噶嘛？ 我即系将啲细路拱上上面， 拱上上去咯。 诶、欸，呢样嘢我有得讲喎。 日军都系 嘅。诶、這个我有个古仔讲嘅，就系、是、咧、大家知唔知越战咧系打过两次？ 嗯。 第二次越战咧就系1979。 唔系， 我讲个嗰、那个两嗰、那个月， 你其实你讲七九嗰啲嘅第三次，当系第三次， 你当第三次，我嗰个叫我大家有印象嗰个可能叫大家成日平时 都系第二阶段嚟嘅， 系第二阶段， 六七五年，即系由美国开始， 系嗰个叫做第一叫大家 第二阶段啦， 我第二阶段，咁我自己讲啦，嗰个叫第一次啦吓，即系六五至七五年嗰个，第二次其实就系邓小平， 第一次其实系四五年到即系法国， 哦嗰啲咩啦，咁 其实都打到， 因为我嗰个就系讲嗰个就系七八至七十九年嗰个啦，其实啱邓小平开放过完美国之后，翻翻嚟中国，咁嗰阵时越南就唔好听话，因为同苏联关系好，咁就真系打越战啦。其实有个名叫两山越战，嗰阵时嗰班越共咧用啲咩方法咧，就系将啲细路仔拱去前线，咁中国啲军队咧其实开始嗰阵时就冇乜。唔知咩事或者唔喐佢哋嘅，點知嗰陣時開始啲細路，因為啲軍車行過咧，咁啲細路咧就攞住啲手榴彈掟上軍車度炸死好多軍人，跟住之後咧中共嗰班軍官咧就冇辦法下命令，細路都照殺咯，係咁樣噶。 但老實講，共產黨打共產黨，我好懷疑呢個戰術係好喐噶咯。其實我相信共軍係即係 其實佢已經知嘅， 解放軍係唔會猶豫咯。 唔係佢咁，你前線軍官都前線啲官都要啲官兵都要聽後邊指揮嘅。跟住後面話要掃你咪掃咯，咁佢都照掃噶。 但如果嗱今次啊水貨客行動啦，咁佢哋用啲小朋友做人盾，會唔會開始都開始滲透多啲用依啲形式，嗱俾多啲傳媒影到？ 呢個真係形形都 要講 戰術分析噶啦。即係由鳩烏行動開始到而家，即係每一個啲水貨重災區有每個禮拜喺度遊擊抗爭，其實呢個係即係香港人嘅人民戰爭。倒翻轉對手都會用翻人民戰爭嚟對付你。 係，咁就會用唔同嘅對策啦。之前就話網上號召啲人就去上水，就跟住轉移視線啦，就去咗屯門嗰邊啦。其實都係 我哋進化緊，得進化緊， 其實敵人進化。近講句啱啊，即係本身敵人之前嗰、那個個嗰、那個戰術咩，就係叫一班人出嚟反對你，即係好簡單。開頭就係、是、阿陳正森啲有曬嗰、那個那個形象 local， 咁佢哋揾班聲稱係反佔領嘅或者當地居民落去同你嘈噶嘛，但係你企見嘅惡形惡相咧，知有啲。抵嗰啲嘅啦，咁依家何近華齋升級咗噶啦， 進化咗。 即係我最初加，即係喺旺角街頭嗰種，即係香港人嘅遊擊抗爭，即係嗰樣嘢，嗰種自由激戰就係你唔知邊個係示威者，邊個唔係，啲警察就會駁錯人啫嘛。 係 而家同一個原理，我哋唔知邊啲係真正嘅水貨客，結果又出現咗啲誤中富居咯。 係 即係其實呢個行動係需要檢討嘅，即係但係啲人係糾纏咧，你道唔道歉咯？即係我就會講、那個行動係需要檢討嘅，係要盡量避，即係你做呢啲行動一定要盡量避免誤中富居嗰啲用。軍事嘅術語嚟講係 friendly fire 嚟嘅， 其實好難 打仗，一定要盡量避免呢樣嘢。 你好容易中咗啲無辜嘅， 唔係你好簡單嘅。你經過今次之後咧，你見到下次，你無論佢水唔水貨，佢拖住個女嘅，拖住個細路嘅，你唔好當佢係真定假，你會唔會過埋搞佢？ 嗯， 唔系你可能有啲人会反驳你，咁你水货唔系见你啲乜反水货，唔系见反水货客都要反。 即系你见到个 target 人喺机场要决定咧、 啊， 你唔好真系排都发动攻势。 系啊，因为你好简单，你见到个如果佢系带住个小朋友嘅人，你当佢可能讲普通话拉住 keep 嘅，你唔知系咪嘅。你一定，你全部人都唔就可以 100% 可以肯定咯。如果个香港人，你知而家啲阿爸阿妈噶啦， 系 而家啲阿爸，香港啲阿爸阿妈要见啲仔女讲普通话噶嘛， 系因为要 系 啊，所以你唔知嘅系咪 100%， 但系好简单样嘢。 当时今日你出外旅行，多数我可能都系孭住个大背囊都好， 系啊系啊，唔出奇噶。 我都 所以你最简单样嘢，你只要你唔俾到佢嗰个优化战术可以实行到啊，最简单样嘢，佢拖住个细路嘅话，你唔好埋佢咯。 系 最简单嘅，我又唔信个水货客。个个拖住个细路啊！我真系唔信噶。 咁所以真系斗智斗力啊！真系 大陆啲黑衣都系咁样嘅。你知唔知大陆啲黑衣为咗去早几年我睇新闻，连咗几年都系咁啊！大陆啲黑衣发生咩咧？但当然大家都听到成日网上面见到嘅咩整断手手脚脚嗰啲，有嘅都有嘅。但系最多嘅系咩咧？就系啲黑啲阿爸乜坚系佢阿爸阿妈嘅，因为啲俾公安捉到噶啦。佢揾住啲女啊，可能几岁零两岁嗰啲咧。揸住佢，真系行黑啲多钱嘅地方，因为佢搏嗰啲公安唔嚟搞嘅，呢个真嘅。 這個真的，因為公安有時候你見他揸住仔女，甚至乎他們在周街買些東西，買些碟，你不知道買什麼鬼東西，他只要拖住個揸住個女，有時候公安真的不會搞他，城管不計啊，公安是不會搞他， 城管那些 城管 就拖住出去打的，那就這招是可以的。所以咁你諗下計返條數啦，如果你佢嗱我又唔信㗎，我唔信啲水貨客甚至即係大陸落嚟嘅班呢，個個拖住嗰個幾歲㗎喇，你咪個個都有啊，即係個個可以揸住攜身武器咁，我又唔信個個有㗎。但如果經過今次之後見完呢單嘢嘅話，就大家可以避一避，即係唔係話如果係特登見到大家啊，咁明知佢如果真係有證據或者其他方面顯示呢個人係水貨客，唔通佢帶住個女仔你唔鬧佢咩？咁有時都冇辦法，你當學緊話，真係時戰略上需要咯。 同埋而家另外一樣嘢要注意就係、是，即其實即係落翻毛澤東嗰個口，佢就係敵進我退啊嘛。你見到呢幾日新界區有好多地方回復正常翻啫嘛，即暫時啲水貨客都知道風聲緊，已經即係暫時收兵先啦。咁如果再冇咁多水貨客塞住曬嘅話，其實你再搞 啱，因為 出師無名嘅。 咁 所以而家有啲人就變正話，依個週末想搞咩藥房旅行團咯， 就錯咯。反而就係去禮賓府 啦。哎呀，唔係禮賓府又唔識，即係禮賓府已經係即係所有 有 人加危機。 我就係想講有人會去啊嘛，我哋又唔使去嘅，平時。 所以真係而家真係進退兩難啊！真係要深思數即係諗清諗楚啦呢啲。 因為而家你睇翻而家啲屯門有啲人都影翻啲相出嚟，個廣場或者係啲廣場嘅地方就空咗啲啦，咁樣都可以即係方便啲出入啊。咁呢到時到後嘅話，啲人就會，因為如果你真係去你再出去搞藥房嘅話，啲人就話哇都咁疏落啦，你再嚟咁反而會俾人哋調翻轉頭，會有口實會話翻你咯。根本係你係真係搞事，就唔係話嚟反水貨客。咁呢啲 打遊擊嘅情 況啊。 阿近会唔会话真系又再次出现呢个占领街头嘅运动咧？会唔会再重新再推行咧？会唔会话再摆一段时间先，打一阵游击先咧？ 睇下乜嘢，睇下政改搞成点？ 冇，其实系如果唔 系阿曾玉成讲嗰样嘢又唔错晒嘅。通常南韩示威嘅旺季系喺暑假嘅，因为啲学生放暑假嘛。 系啊，呢个绝对系。唔系佢而家要就算有占领，就唔会因为水货呢啲嘢，你冇重大议题，你点占领嘅？咁其实最有可能下一次 政改问题 系咪咁大规模咧？就唔知道，但系肯定系政改问题嘅。你就立法会准备通过，你睇下。 系我第日翻工真系彻底地系。 你系咩？ 集中型翻工嘅，第日 系集中型噶。你信啦，即系政改中嗱，嚟紧应该系今年暑假会准备啦。 我估佢通过政改之前系会快快手手起啲栏先啦。 应该系起咗栏先啦。嗱，你政改，你今我当今年暑假准备开始啊。如果预计立法会真系有几张泛民。即虽然他们签了张嘢咧，但是咧。 汤家华即刻话，即我只不过系唔想俾人怀疑 鬼啫 嘛，荒谬嘅地方， 谬啦你嗰度， 你咩啊？睇放长双眼啦， 咪有机会又揿错掣，唔好意思， 唔系呢啲冇可能嘅，如果系真系冲入嚟嘅，但系我同你讲，到时一定要藉口，到时一定要放啲嘢出嚟噶。你当年民主党佢入去嗰阵时都话唔会接受啲乜嘢，但系开始唔知放接受唔系放风啊，接受佢个民主党方案啊嘛，2010嗰个民主党方案话提出。跟住话啊，中原大又接受我哋嗰个方案，咁佢咪过咗咯？ 喂， 到时你系点样？大家仲要冇记得阿陈方安生嗰个方案？到时如果真系无啦间又接受，唔定点样？唔知嘅有时啲嘢，你唔知嘅，咁就大家小心啦。但基本上，如果下次有重大規模嘅佔領就肯定會係立法會，大家預計啦，我預計就會喺立法會同埋政改之間有一個好大規模嗰個包圍。我自己睇咧，如果真係城市嘅話咧，都唔少人，絕對唔少人，因為其實搞嚟搞去，如果喺旺角同埋金鐘嗰幾次嘅話，其實就係本身都因為政改而起啦。基本上政改而起，如果正正式式嘅話，當日真係話要博取通過呢個咁嘅偽政改方案嘅話咧，你估啲人會唔會出嚟啊？冇辦法嘅喎，所以而家咧，曾玉成咧其實係提咗梁振英嚟嘅。你就小心啲，即当然啦，佢嘅意思就小心啲，就千祈唔好放暑假前后就准备将个方案谷行佢。咁你当然立法会暑假应该系七月到。你系我估系咩咧？如果佢真系要通过嘅话，我谂咪七月之前啱考试啊。 亦都未近七一啊。如果要通过啦，系咁上下嘅。 因为依排政改三人组都经常落区啦，去埋好多酒楼啊，好多地方度宣传佢哋吓，要求啲市民啦，话大家都要支持啦，通过政改啦，政改过咗咧，香港咧就可以更进一步啦吓，咁大家就可以选啦，一人一票选特首啦，即系嚟嚟去去都讲呢啲啦，一个洗脑式嘅一种嘅人。 我但其实我咁睇咧，而家佢都系第二咨询期嘅话咧，你计下计翻条数。到如果真的要抌去立法会，我想其实都应该暑假之后的事，不会那么快。 看看会不会有人拉布，就上次玉敏都讲。我就有个想法的，其实可能发明有些人无端端无端白事会搞拉布，搞到在这个会期搞不掂的。 都要去下会期。 多些时间在台底那里讨价还价。 啊，因为现在如果现在三月几的话，你真的 你要避那班学生，甚至乎七一之前的话，你得回四个月没可能的。那应该就是暑假之后。但是怎样都好，大家 要香港人知道一样东西，如果这个方案通过的话呢，都挺恐怖的，因为这个假的普选方案。但是现在其实自己看落啦，听落很多，有时候网上有些人都讲，或者很多传闻猜测过，其实过不过呢，有部分人都，大家每个地方都有盘算的。你作为一个土共，你当然其实是想他过啦，因为过了的话大家都说成全，那又叫到不给那个假，我觉得又说叫梁振英就不会叫继任啦。 其实想过多过不过。 是啊， 其实。虽然不过他是有保险，对他来说不是有太大损失，但是过了的话以后再没有，即是争取民主是出师无名的嘛。 是啊， 你同埋八三一決議其實同唔同個政制係冇任何關係， 係啊，冇關係 嘅。即係共產黨有句説話話，即係黨嘅政策，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同埋仲， 我同講一啲 point 係啱㗎，其實佢違憲嘅，佢明知係違憲都要整一個原則，係要你硬食。其實就是要你接受，即係共產黨係咁樣啦。即係香港人，即係以後就要香港人接受，共產黨話係點就點㗎啦。 同埋仲 開咗個先例，以後就係咁。 仲有一個講法就話，係咪真係？即所謂有啲叫做有啲叫土共話會叫做有知識少少嘅，係咪會真係一定要通過呢個假選補方案？因為睇翻如果翻未發生雨傘革命之前咧，就反而佢哋一定會想通過。但係而家發生雨傘革命之後咧，係咪100%諗住通過呢個假補選方案？又未必係。 有啲可能即係裏邊土共有啲人係唔想過。 係啊， 但係其實 但會唔會真係 北京係想？ 北京一定想，因為 噏到話係係任務呢樣嘢。 北京一定想啊，但係 香港硬推噶啦，即係而家可能硬推。 硬推嘅，但係 硬推咗之後咧，咁就真係由另一場嘅運動。 因為有部分嘅土共佢都會知道一樣嘢，嗰個雨傘革命咁危險，你推嗰個假選補方案，到時真係永無寧日 嘅。到時就。雨傘革命 2.0 嘅話，你真係有3.0咁樣。 你一個假普選方案長期係咁喺成班香港嘅後生喺個頭度圈住佢，好似金剛箍咁樣。 金剛箍， 你估到時會點啊？ 咪即係反嘅咯，反 反嘅。你咪到時喂，你佔領真係唔得，咪真係衝入去。 到其實阿近會有啲咩？你覺得啲戰略上面可以點樣運行咧？ 即係次就係真，下一次。 其實我喺度開口噏嘢好為難，你根本上如果論勇氣，用呢個勇氣指數，我可能低過陳偉業添。嚴格嚟講，我係冇乜資格講嘅，我只不過喺度講講俾人話嘅啫。即街頭而家喺抗爭緊，接唔接受嘅話，你哋自己用獨立思考諗清楚。 當然都係純意見啫嚇。 如果我可以即一覺醒嚟無啦啦翻翻去80年代，我從頭可以活一次，真係有第二人生嘅話，我可能真係想即未去入大學讀書之前，我真係應該走去法國參加外籍兵團啫。畢業翻咗嚟，即係有一班，即係以後讀完書翻咗嚟，我 做下僱傭兵先， 僱傭兵 有基礎嘅軍事常識先，然後就 set up 啲 war game 妹嚟到做一啲變相嘅軍事訓練咯。 哇！話冇 係為呢，即係為你上年嘅大風暴做。 你呢啲係見過研習班講嘅罪啊！ 但係你咁樣講， 而家 up 就太遲噶啦。即係你今日有個後生，真係體能好嘅，佢真係捱得住嘅，佢真係走咗去跟住呢條路友，你復完兵嘅翻嚟香港可能已經淪陷咗， 咁可能 變咗天 咁。鼓勵雨傘90后嘅年青人都 可以試試。你諗下，其實頭先我講嗰啲咧，其實有少少用嘅。大家有印象咧，佔領期間咧，特別喺金鐘嗰邊咧，即係啱啱喺對住中環方向咧，有啲鐵馬扎到係好有序嘅，一個成。 啊，嗰啲係地盤工人做嘅。 嗰啲地盤唔係㗎，因為我睇過有篇嘢有講咧，係講過其中有一個係屬軍事嘅，直情係僱傭兵翻嚟嘅，係真係做過僱傭兵，係好屬軍事嘅嘢，亦都去過旺角嘅。是他扎出来的。那扎大家如果去过即是金钟对着黄后长讲有一扎铁马很劲。 好像很不幸是被拉了。 是好像是拉了，我记得是拉了。 另外即我都希即我好婉转地讲，其实我都希望即如果即现在的后生仔有些电脑才华的要苦练某一种的技巧。 例如呢 当然不要讲的。 咩啲真係唔講得係啲， 真係唔講得啦，係大家諗一諗啦， 試下 大家 自己 Facebook 嘅，真係要喐手㗎，你都唔可以留翻喺香港嚟到喐㗎，你係要去啲同即係香港冇引導條約嘅地方喐。 台灣咧。 啊、 你谂下台湾飞过去个零钟啫嘛， 唔系 我意思系台湾去台湾 旅行，食下嘢都几好啊，台湾唔错噶， 即系去旺角咧就唔系占领，我哋行街， 去台湾亦都可以啊， 大家有咁上下技术， 当然唔好好似即系戆居到好似陈玉峰个仔咁啦，唔系个细路咁啦， 佢唔系话嗰个， 佢系我谂佢系历史上第一个真系自公开自己身份嘅匿名者， 佢真系戆家，真系戆居佢先，喺 Facebook 个 cap 晒图我都有睇到嘅，个样其实老实讲啊。我又唔係啲咩平咩咩人身乜乜乜攻擊， 唔係嘅。 個睇個樣咧，就應該都符合佢嘅行為嘅。我意思係人哋係 喺度厚道啊，沙比。 我哋唔應該嘲笑個樣，因為抗爭運動。 唔係，我睇個樣，我睇咗佢樣。唔係，我意思係我睇到佢樣，我覺得佢人係一個老實人嚟嘅。咁就乜都講曬出嚟，真係咁嘅。 唔係都好嘅，呢個世界都有時都要需要啲老實人嘅。如果唔係全部好似六八九呢啲咁語言藝術，咁啊呢個地球玩完啦。是 不是那时我哋讲 我哋温德中间有一样嘢系讲政治暴力，但系嗰样嘢而家时间所限，我谂留翻第日见 见过。你讲翻建国研习班讲咪咯？ 不如讲一讲建国研习班， 讲咪都要讲一讲个即系宣传嗰度出咗支旗嗰个非洲人国民大会嗰个民族之矛嗰个武装组织啦，即系解解解话嚟。 今日我咧 Facebook 嗰支旗嚟嘅，有支旗。 关于佢啲故事，我留翻研习班先讲啦。 都得。 而家跳下一个问题啦。 好， 即系世事系好奇怪嘅。 系 你拎一个细路女嘅眼泪。喺度大做文章，成个礼拜咧，真货真价实嘅暴力就嚟咗啦， 系啦。 就是這個昨天就是個省港奇兵有一個21世紀新版， 哇！省港奇兵啲經典喎，即係點？不如講點樣省港奇兵先？ 呢單劫案係大嶺落嘅，以前嗰啲即係以前香港嗰啲械劫案。你入到去，你揾槍指住個店員，要佢要攞曬啲嘢啫， 就攞完走噶啦。 你一係再指埋嗰、那個，即係如果有保安嘅話，你咪指住佢要佢拎即係攞佢支雷明燈咯。咁到時呢啲人揾食嘅，都佢唔會同你搏命噶嘛。 有啲流噶嘛啲， 即係求財啫嘛。 但你估唔到， 得香港今次叫居然你係一入到去揾槍指住佢，一開佢槍然就搶嘢喎，大佬。 係啊， 呢種咁嘅搶劫只會喺美國發生，因為點解美國會咁樣搶劫法？因為美国系阿孙差唔多，好多人都有枪嘅， 安全啲啊， 安全啲啊， 好粒啲钱佢 make sure 你唔会还手佢，佢咪 大陆都系嘅，大佬你唔好谂住啊，大陆系好多啲抢劫，佢哋唔系揸枪，揸枪都好啊，佢做得肥你啲脚嘅啫，佢唔系真系肥瓜嚟，揸刀都狠啲嘅，好多啲咩， 佢哋啱啱呢个碌 到系戒颈戒喉噶， 你警队发言人讲到话咩？呢个要做最严厉嘅谴责。咁而家呢單業案搞到 冇出聲喎，到依家冇出聲喎。 咁你而家用咩級數譴責？最最最最最最嚴厲譴責，譴責 史上最嚴厲譴責。 史上最嚴，即係佢成日都講呢啲廢話。 但而家咧就睇落啦嚇，咁就嗰個有講過嗰個人係咪真係省港奇兵就未知， 真未知喎， 因為佢本身外形咧就外形就唔似。大陸人啦，呢個第一點即係外形似唔似啊？第二就好似話佢曾經講過廣東話，係純正嘅。 咁都係喺廣東省嚟嘅啫。 咁係廣州嚟。咁而家唔知啦，但係真係唔知啊。但 係假設係真，呢個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警號嚟嘅。 個警號就係 真係好危險喎。 你知唔知咩警號係咩？就係大陸咧，而家啲人咧上面揾唔到食。就準備落嚟，可能 落嚟食大茶飯。 嘅意思即係翻七八十年代嗰陣時嘅中國。 哇！但係會唔會 分析翻點解八九十年代會有嗰扎咁嘅散港？ 係啊， 好，你哋 啊，雖然呢樣嘢唔係我 v i s i 嚟講，其實我都多數係 Q 仔嗰度聽翻嚟。 好。 第一，即係首先當時即係大陸係窮過香港好多先啦。 係。 但點解會有揸到咁多即係架山嘅奇兵走落嚟？其實嗰陣時因為鄧小平佢話係財軍百萬啊嘛。 係。 即係佢去軍，即係第一部軍事現代化，其實就冇乜點大現代化嘅。佢成個鄧小平嘅經濟改革係搞好咗個經濟先，多啲錢啦，去到九十年代先至周圍即係又買軍火或者 擴軍， 快啲新軍備啦。咁你裁軍都成100万解放軍，其實個就業市場係容納唔到所有人噶嘛。有啲人咪落草為寇咯，落咗嚟做 有呢個講法有。 其實呢樣嘢係主流傳媒通常都唔會講嘅， 係 即係呢樣嘢一路避位，呢樣嘢其實香港嘅主流傳媒一路係避位唔。 其實國民黨都係㗎，當 當然四九年佢國民黨過咗去台灣之後，有一扎落咗去南亞，有一扎喺自己中國本土裏面，特別可能沿海啲省份做咗土匪噶，係因為佢有曬槍械噶嘛，佢過唔到台灣幾大啫，你成支軍都過唔曬去噶嘛，有啲落咗越南或者東即係南亞嗰邊，有一扎係啦，緬甸嗰扎有扎軍好似有個古仔嘅出過嚟，咁有一扎留翻本土有槍咪變曬，咪變曬土匪咯。解放頭先你講解放軍，有一扎其實中共佢有個手法就係將有把啲現役嗰啲解放軍，如果退唔曬，佢轉佢做武警噶嘛， 係 咁乸中意維穩維穩費喺度。咁樣另外一扎就咁，其實你諗下嗰啲槍紅黑星嗰啲 AK， 你仲嚟自邊度啫？你估到係嗰班友噶啦，唔出奇噶。 六 大家如果有印象，有個綠雨茶室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刺殺案，其實都係個解放軍嚟嘅， 早幾年嗰、那個。 咁而家呢個係一個真係唔係講笑，係有一種先兆，大家要。 但會唔會係中共滲透來等容許啲人搞亂香港？ 唔係啊，你未必㗎， 未必 係佢唔會用， 佢都唔想講， 佢唔會用呢招數。呢個第一點， 大陸佢對香港嘅戰略係佢要絕對控制住香港，因為香港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嚟。 係啊， 如果個咁呢個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安全法嚟嘅。如果香港嘅控制唔到，佢係驚會出事。 所以又係最簡單啦，喺差唔多臨尾講一句就係，佢唔會搞亂呢個香港，所以嚟到呢條友都係古怪。我反而我唔會覺得佢係中共派落嚟，一定其實我基本上唔會。我最怕佢自己係即係上面揾唔到食咧，貪又唔夠，貪官貪咧，最好揾嘅地方邊度咪落嚟香港咯，翻 而家大鑊一樣嘢，因為啲金鋪開咗成條街都係，你而家萬一真係整啲個當即係西片導火線嗰種嘅場面， 哇！導火線 即係嗰啲有錢 大戰彌敦道嗰啲， 真係好簡單，好簡單，就係佢本身有錢嗰班咧，有錢嗰班落嚟買完之後翻到去 social， 你睇我幾多金喺香港好多買， 喂，一齊落去啦，咁大鑊啦真係， 咁嗰個冇錢買嗰個咪落嚟。 再看看事情怎麼發展，但萬一這件事突然變成常態的話， 真的大戰，這真的 只能夠捉 真的大戰， 因為我怕的是什麼呢，我怕香港的警察搞不定， 沒錯， 這麼多年來哪有槍警我跟他肥過，真的搞不定， 那 我們不是近這些事情 遲些你練習班就最好， 或者到時第二季不知道有沒有，不知道有沒有第二季，那我們大戰就去到這裡，那就叫做暫別大家， 暫別 多謝大家收看，多謝，有機會再見，拜拜。